首好熟悉嘅调子，我哋有音乐之声毛美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2，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当然啦，你一定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7月2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嚟到6月25日噶啦。今日咧有个节气就系大暑，我知道咧大暑就有好多汤水就要煲嘅，咁啊即系希望可以咧令到大家冇咁热啦，系嘛，真系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嘅气温咧，哇，又系去到30几度，仲要系36度添啊，哇，今次真系大件事啊！咁啊，大家保重身体啦。 Oh, yeah, yeah, 让我永远爱着你，相亲相爱不要分离，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Oh, oh, oh, yeah, yeah, 我天天都在想着你。只有你的情意，永远永远不能没有你。明明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要和我分离？是否对我不欢喜？是否也把我忘记？哦哦哦耶耶，心意相亲相爱莫再分离，永远永远和我在一起。 Can say， 我哋揾到呢一首嘅《爱你在心口难开》，我哋有江玲嘅歌声啊。好，头先系讲咧天气就相当之热啊。咁啊，讲下即系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晴咧，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6度啊，新界系会再高2-3度。36度再高2-3度，咁咪即系3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七月剩低落嚟嘅时间持续酷热晴朗啊！下周初气温咧普遍可以达到系35度或者以上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如果39度真系不得了，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咁保重啦。同埋啊，我哋中国人嘅智慧真系好犀利，大暑几咁有智慧咧，系嘛？ 哦哦哦耶耶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oh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Need you so. Tell me, please, I got to know. Got to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surprise u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yeah. 爱立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哦，爱立在心口难开。知道我在爱你，承诺对我不打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叫我多一猜。哦耶，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在心口难开。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As much tomorrow, oh,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同有一个旋律咧，演绎嘅方法唔同啊。首先第一首播放嘅咧就系邓小平主唱嘅《让我伴着你》，刚刚咧带嚟嘅咧有江玲主唱嘅《爱你在心口难开》。嗯，确实同一首歌有唔同嘅韵味。 想有联系，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明知道我不该想你，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转眼便又惦记你，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又联系？我也常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知道我不该 为什么好像又联系，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 讲起老歌呢，佩佩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一首了，60年代的歌曲，我们有詹小平的《忘不了的你》。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光火，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有你，日子快靠近我，一同编辑新生活。 如果没有你，我们有白光姐姐的歌声。听到首歌回来呢，有五点半钟的新闻。这个前奏不需要我多再介绍哪首歌了，崔萍姐姐的歌声，南屏晚钟。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在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呀敲在我心坎儿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剛才講啦，即係呢一排咧個天氣真係非常之酷熱啦，相信咧都大家都有呢一個嘅覺得，哇！點解個夏天咁長嘅？確實咧，就好似仲係喺七月嘅階段啫喎，仲有個八月咧，仲有個九月咧，係咪？點算咧？咁大家真係要好好保重啦。加上咧，即係疫情咧，就好似未有即係緩和嘅。嘅感覺仲要係一路咁攀升緊啦，咁大家真係要特別留意啊！咁喺出席一啲多人嘅地方嘅時候咧，啊小心保重啦！咁啊，尤其是人哋摸過嘢，自己摸完之後咧，就確實就唔好走去捽眼啊、摸鼻啦。其實呢啲真係講咗好多次噶啦，不過即係都係嗰句啦，大家都抗疫有啲疲勞嘅時候咧，都要提下大家嘅。好似成日做节目都会提下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一样啦，有时真系咧唔提又会唔记得嘅喎，系咪？所以我而家要提下你听五点半钟嘅新闻节目，翻嚟之后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再有食店负责人怀疑跌入代订佛跳墙骗案，损失大约12万元。43岁男事主寻日报案，表示早前收到来电，对方声称需要订购大量食物，并且要求食店向指定供应商代为订购佛跳墙食用包。事主按指示向该假供应商订购食物，并且将12万5千元存入银行账户。事主其后同对方失去联络，事主怀疑受骗并且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俄罗斯同乌克兰分别同联合国仲有土耳其签署乌克兰粮食安全文书倡议，容许乌克兰由3个港口出口粮食、农产品同化肥。乌克兰官员表示，在俄军入侵5个月的情况下，不愿意同俄国官员签署同一份文件。出席簽字儀式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協議的簽署帶來希望，今次為全世界達成的協議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和面臨饑荒的弱勢族群帶來救濟，穩定全球糧食價格。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希望協議能夠重啟和平之路。代表俄羅斯簽署協議的國防部長邵伊古表示，俄羅斯不會利用烏克蘭的港口，認為基輔需要確保烏克蘭領海的安全。烏克蘭基礎設施部長庫布拉科夫相信協議能夠大幅改善烏克蘭的經濟，現時會繼續尋求更多物流路線。確診新冠病毒的美國總統拜登經過一日治療之後病情有所改善。白宮醫生奧康納表示，拜登在星期四晚上的體溫是37.4度，服用退燒藥之後反應良好，他的脈搏、血壓、呼吸頻率和血氧飽和度都維持正常，不過仍然出現流鼻水、疲倦和咳嗽等的症狀。白宮新冠病毒響應協調員賈哈表示，拜登早前到訪過中東，但是不清楚他的感染途徑以及最近密切接觸者裏面有任何相關病例，正是繼續進行追蹤。根據白宮公開的日程表示，的日程顯示拜登在星期五有3場視像會議，他亦都在社交網站上載辦公的照片，表示早上和國家安全團隊進行電話會議。

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像幻觉似现实里，哈哈哈！再也不管对错，现在我要莫逝去。痛苦中一刻慰藉，胜过那世文字句，使你心，使我心醉。你爱的抛弃你，剩下你满面泪水。哈哈哈！我爱的抛弃我，独剩我要活下去。痛苦中彼此爱护，最怕再突然逝去，使你心，使我心碎。情难定散聚，爱或者唏嘘，仿佛都已默许。能共对于这一刻，却像流星般闪过。你是谁？我是谁？也是泪。 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啊，钟镇涛彭健新合唱嘅《一段情》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2，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钱佩佩，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麦洁文嘅歌声。 河流在诉说千百段旧情。河流在细说星星的命，

晨，许冠杰《浪子心声》。好啊，咁啊，我要讲下大家嘅心声就系好热好热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阳光充沛，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气温约为36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七月剩翻落嚟嘅时间咧系会持续。这个酷热晴朗，下周初呢气温是普遍可以达到35度以上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六的歌曲呢就会旧一些。你喜欢叶丽仪的歌声吗？找到这一首《万般情》。 万般情，万般恨，像那春江河，波澜隐隐，心怎么分？随逝水东流，再不要问。前尘旧事偏偏多记忆，心中种种叹息，都落下去心里面，往日恨越多情，越多恨，何日江水会停，平息爱恨。 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不轻轻把他放走，即使以后分手，心中也热爱你。心中已全足够，浓情意红红像火焰，令温暖热烫心窝。那下冷风吹击，可抵挡火箭雨打，也因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爱你。哪怕冷风吹击，可抵挡火箭雨打，也因身边有人伴我走，有爱我心珍惜，不轻轻把它放走，即使以后分手，这心也热爱你。 我哋有罗记罗文嘅呢一首《朋友一个》啊，如果真系得一个朋友嘅，唔紧要嘅，好好珍惜你呢一个朋友，或者多啲机会留翻喺一啲嘅团体里边啦，咁啊去识另外一个朋友咯。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好孤独、好寂寞。你越系觉得自己孤独，越系觉得自己寂寞，就真系好孤独同埋寂寞噶啦。 如今寂寞是我一个人，寂寞是我的心，午夜寂静那吉他高歌，心中苦恼万分，如今静静

怀同赠我破衣与旧帽，虽粗糙仍自感自豪，宁可愿可一世平静中做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字韵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束我腰叉我腰赶去备了，来缓缓串欢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有梁万福医生的出现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 是啦，咁梁医生之前呢就讲过，即係平安纸啦，持久授权书啦，我哋讲老来三宝其中嘅两宝啦，咁仲有第三宝。第三宝叫预设医疗指示，究竟又系咩嚟嘅呢？ 啱啦，其实我哋讲三宝呢，其实即係当个人嘅健康或者我哋去到差唔多年龄啦，五六十岁开始諗下有咩嘢预防性嘅嘢。预防即係话我哋一早我哋精灵嘅时候呢，自己都系自主控制啦。咁我哋咩叫自主控制，喺医学上面呢，就係话如果你有个肿瘤，你即係大肠有个癌症，咁要做手术，做手术之前要做咩㗎？ 做手术之前要签生死状囉，我哋所谓嘅。 係签生签所谓即係你个手术同意书係咪，即係做任何嘅所谓介入性治疗，即係总之要喐到你嘅呢，咁可能有特别嘅药物啊，用手术啊，定呢照镜啊，咁全部都要做一个所谓即係同意书。同意书意思呢，就係我哋即係尊重嗰个病人嘅自主啊，即係唔係话监你做啊，即係有呢个病医生呢就可以强行帮你做呢件事㗎喎。咁所以呢我哋就係喺个医学上面呢，就係话尊重返嗰个即係病友嘅自主。咁自主几时可以出现呢，就係话你所谓签到名你只係自主㗎嘛。 係。 有咩时候签到名啊？ 咁梗係精神状态良好嘅时候，健康状况非常好嘅时候可以做到啦。 是啦，调反过来就唔签到嘅时候，你可能有认知障碍症，有自动痴呆症，咁你可唔可以签名啊？ 嗰阵时就算你签咗嘅话，可能你所有签名嘅都不能作实啦，因为你都唔系一个绝佳嘅精神状态里下。 系啦，冇所谓，如果行为认知能力嘅时候呢，我哋就唔可以签一啲嘅手术啊或者治疗嘅同意书咯。咁所以嗰阵时呢，究竟边个去做决定呢，咁又係一个问题啦。咁就决定几时做决定，点做决定，其实我哋上星期都有讲过，我哋有佢係监护令嘅。咁即係监护令嘅监护委员会赋予一个即係监护人嘅权力呢，就可以帮佢一个即係冇行为认知能力，譬如係认知障碍症啊，或者係一个中咗风唔識讲嘢嘅人呢，而赋予一个监护人呢，就可以签同意书做手术。咁呢个就係即係正正就係我哋点去保障一个即係病患者嗰个权利啦。不过又返转头喎，我哋真係亦都会面对一啲嘅情况呢，其实监护令嗰个人呢都可能都唔可以做嘅。我哋讲緊预设医疗指示呢，就关乎呢就是、一啲所谓维持生命治疗。 你知唔知咩叫维持生命治疗啊？ 即系佢可能我哋觉得应该都唔会太有希望嘅时候，但系要继续拖住，直至到可能要自己断气吓，可唔可以咁讲咧？ 哦，咁咧就类似啦。咁大家听过呢个啱啱安倍晋三啊？ 系 安倍晋三咪俾人 枪杀， 枪杀嘅，枪杀嗰阵时你咪要做急救啊嘛？ 系。 急救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啊，咁啊安倍晋三入咗医院咯，叫做急救啦，佢又会插咗呼吸机啦，咁喺呢个 ICU 里边又会吊液体啦，咁呢啲咧就系所谓维持生命治疗，即系话希望 紧急情况下嘅 系啦，透过呢个维持生命治疗，令到呢个病情可以有方法医得好，医翻佢，咁就维持生命治疗，我哋会。关乎于有个心外压啦，最清楚就是揿胸口个心外压，即系当心脏停顿，你帮佢揿心口啦。咁当个呼吸衰竭唔识透气嗰阵时，你就系插咗条喉落去，用呼吸机泵气，等你使你透气啦。咁一啲嘅食唔到嘢嘅人，就可能要插条喉去喂食啦。你好多时会见到啦，喺老人院里边插住条鼻胃管咁啦。同埋有啲时候一啲个。即系洗肾啊，嗰啲咧都系一个所谓维持生命治疗噶。咁呢啲系重要嘅，即系譬如个病可以医得好，有机会医得好咧，我哋好多时都要应用呢个模式。可能有个人突然间一个意外啊，咁意外嗰阵时可能医得好噶嘛，就算系心停咧，我哋维持心脏跳动，同埋我哋俾嗰啲所谓呼吸机佢咧，跟住佢进行咧治疗之后，可能好得翻咁。所以系现代医学里边维持生命治疗一个。要嘅一个医治嘅方法。 咁但系梁医生如果冇即系交代过，咁莫非唔会帮佢做呢啲维持生命治疗咩？ 啊，冇交代的人咧，所有都会做维持生命治疗嘅。咁所以咧，而家就讲紧就系话，但系有啲个案就系咁啦，佢根本有一个严重嘅病患。佢个病系死亡系必然，即系话有一类好多唔同嘅病啦，可能一个末期嘅癌症啦。或者一啲器官嘅衰竭啦，包括心脏嘅衰竭啦，肾脏衰竭啦，或者呼吸系统嘅衰竭，就话个器官嘅咗一个晚期嘅时候咧，你冇咩想法可以好即系医得翻好佢噶啦，佢死亡系必然嘅时候，或者一啲晚期嘅认知障碍症啊，佢都系即系死亡一个预示，系都唔可以好得翻。嗰阵时候究竟适唔适合做维持生命治疗咧？ 咁就其实如果一早已经系写清楚自己系想点样去令到自己最后一步点样行，系由自己去决定。其实系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喺呢啲位置嘅时候，佢真系唔知道自己嘅屋企人其实想点样去行佢最后一步。喺落出个决定嘅时候，佢都会好担心自己会落错决定咯。 系啊。其实最出现最常见的情景在医院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当那个病人已经是严重危殆了，那个病人又不可以表达的时候呢，通常你什么医生就会叫他家人来啦，叫他最亲的人来说，他都会心会停的，会即是未来可能两个礼拜他都会心脏会即是都会有危险咯。究竟到时你做不做急救啊？ 是没错。 最常见啦，你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咁嘅经历嘅啦，就是说医院会即是 call 个屋企人嚟。你讲呢个进唔进行呢个心肺复苏法，咁所以即是俗语讲 BNACPR 啦。咁所以嗰阵时就是正正咁讲，做好定唔做呢？是不是应该跟他做呢？那个老人家或者病人之前有没有表达过 他想不想呢？ 想定不想的，你做这个决定是为了他最好来做，还是违背的意愿，那你有时会矛盾化，甚至乎最弊的就是一家人有八九口人。 是个个意见不同，是没错。 即是那个不是照顾他，说一定要救他进，但是跟他每日相处一个就佢都好辛苦噶啦，呢一年半载都瘫喺度唔识喐，好辛苦，好救佢咁，即系咁就会好大矛盾啦。即系话，你就唔想照顾佢咧， 不孝啊你咁啊， 系咁，所以呢啲咧就变咗构成咧就一个压力，同埋有啲人亦都会觉得有遗憾嘅，即系话决定咗 你不如救啦，你真係盡救啦，點不知呢真係救得返喎、救得返，但係佢又唔好返喎，咁可能呢都會一路 又見到佢好辛苦喎、咁 就開埋個窿，咁但係最終佢都死亡，咁我捱多咗一個月，咁你會有啲唔同嘅一啲嘅遺憾，係當佢做好事定做壞事喎，咁所以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呢，即係過往30年呢，就喺先進國家都係睇到其實要讓一個所謂自主權，是由返一個即係清醒嘅人，佢未有病之前呢預先可以做一個決定。佢所以預設醫療指示呢，就話當佢一個末期嘅病患，譬如話頭先講啦，佢可能有個癌症，即係第四期癌症，都醫藥都冇得醫好㗎啦，或者一啲器官嘅衰竭嘅時候，佢選擇喺嗰個維持生命治療裏面去做邊啲，或者全部都唔做，咁都係容讓佢啦。我淨係唔做心外壓啫，咁、其他我都會做嘅，或者我咩都唔做啦，即係會死嘅時候，你唔好搞咁多，我食到都唔食啦，寧願佢慢慢咁我自然離開啦。咁呢啲呢都係尊重個病人自主底下做。咁香港呢都推動嘅預設醫療指示呢都有10多年嘅時間㗎啦，亦都現時呢都會建議緊佢喺嗰個即係有個立法去令到呢個文件呢個法律裏面個效用更加鞏固。咁呢就做咗之後呢，就讓立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人呢嗰、那個意願能夠好清晰話到俾人聽。不過喺度咁講返呢，其實做預設醫療指示呢就應該係去 見醫生啦，醫生幫佢見證，但更加重要呢佢嘅亲人要知道佢意愿，所以去立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嗰时咧，就唔好话，哎，我自己走去医生度，哦，你帮我签个预设医疗指示，完所有人都唔知咧，其实冇用嘅，因为预设医疗指示要使用嘅时间咧，就系话当佢都唔清醒、唔讲到嘢嘅时候，自己出嚟噶嘛。咁如果家人支持佢嘅时候，佢都唔会同佢提出已经做咗预设医疗指示嘅。咁又系即系冇用，又最终都系冇用。 咁其实要做呢个预设医疗指示系同医生讲啊，定系都需要揾律师啊，定系我揾张纸写低就 OK 啦？ 嗱，预设医疗指示喺香港嘅指引里边，当然系一个即系都有一啲嘅标准嘅文本啦，喺个即系医院管理局啊，或者医院都有咧，就话嗰个系佢需要有个医生嘅见证，同埋另一个18岁以上嘅见证咧，去签署呢份预设医疗指示。咁啊，醫生嘅角色就係會即係睇下佢嗰陣時係咪清醒啦，佢認唔認識得意願啦。咁然之後咧，當然最好咧，個醫生都要同個病人，同未必係病人啊，一個即係一個人，同埋佢嘅家人咧做一個輔導，即係都有啲時間嘅，就唔係咁簽張紙咁就得噶咯喎。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簽咗之後咧，就一個喺現時嚟講咧，都一個普通法裏面咧，都等於一個遺囑嗰類嘅一啲嘅法律嘅效力嘅。 咁其实即係如果做咗之后自己又可以根据自己嘅意愿去做啦。另外呢就係你啲屋企人呢亦都因为你留低咗说话话俾佢哋听你想点做嘅时候，亦都令到佢哋唔会咁难去选择同埋咁难呢去决定一啲嘅事情，起码佢哋唔会有遗憾先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呢一个预设医疗指示係真係值得做嘅。好，咁今日呢唔该晒呢就係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拜拜， 拜拜。

會議話要推動穩經濟一籃子政策進一步生效，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要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會議又提到政策性開放性金融工具等的政策效能釋放仍然有相當大的空間，並且能夠撬動大量社會資金，要以市場化方式用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整低日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周初气温普遍可达到35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